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梯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临时，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么欢迎您呢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我是刘继彤。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进行连线，要连线的是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请他为您带来本周的健康知识。你好。 您好，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健康话题呢？ 今年呢是母婴保健法实施20周年，刚刚过去的9月12日是第11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国呢是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每年啊新增出生缺陷病例呢高达90万例。今天呢就跟大家谈谈怎么样预防这个出生缺陷。 哦，出生缺陷就是说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一从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他本身的这个健康啊，他的身体就有问题。那么您能不能从医学理论的角度上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出生缺陷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出生缺陷呢是指婴儿在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代谢异常。这个原因呢有近亲结婚、有遗传因素、还有高龄人妊娠、还有营养素缺乏呀、病毒感染呀、糖尿病啊，还有的药物使用不当以及不良的生活嗜好、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哎，这个现在可以说这个医学呀、是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质量也提高了。而且我们现在像这种什么近亲结婚啊这种情况应该是也比较少了，大家都非常注重生育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那您说的这个出生缺陷它是不是可以提前预防呢？ 是的，这个出生缺陷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而且要趁早。我国目前呢有3级预防的措施，一级预防呢就是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比如婚前检查呀、遗传咨询啊，还有选择最佳的生育年龄，还有孕期呢要合理营养、预防感染、谨慎用药、戒烟戒酒、避免接触放射线和有毒有害的物质等等。还有二级预防是防治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在孕期通过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方法呢及早识别胎儿的先天缺陷，及早干预，减少这个异常胎儿的出生率。这个一级二级预防呢是关键。另外还有3级预防是新生儿疾病筛查，就是避免致残，可以降低致残率，减轻疾病负担。孕妇们都知道的这个唐筛，还有孕期妇女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感染，包括弓形虫啊、梅毒螺旋体啊、还有艾滋病毒等，现在的检测手段都可以做到早诊断、早干预。 就是说在孕期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经常去做一些检查，对吧？ 对对。 好，现在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现在生二胎啊，就是放开了这个政策，不少人呢想要了解一下，说我们还在这个适合的年龄啊，也想要个二胎，怎么办这个手续？这个二胎还能不能休产假？休多少天？那么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也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政策规定啊， 双方或者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且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在北京办理二胎准生证。产假方面呢，女职工可以享受98天的产假，其中呢，产前可以休假15天，要是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还有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市民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北京12320热线。 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话题，咱们下周再见。 好的，下周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里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高级营养师徐静，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秋季吃水果的话题。徐静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个秋高气爽，现在这个天气是非常的好，也是到了应该说是收获的季节。 对， 有好多的水果呢，应该说在秋季，哎，这个都上市了啊，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呢，咱们就跟大伙儿聊聊这个吃水果的话题。这个因为这个水果这本身它也是有营养， 也好吃， 哎，也可以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哈。这个秋天它天气变化以后，其实我个人感受来讲啊，首先你就是比那个夏天的时候凉爽了，这是咱们觉得很舒服的样子。 对。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它就是开始，就是有点干燥开始了。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吃水果是不是特别的这个需要？ 对，其实水果按照正常情况，我们应该每天都吃一个苹果，就国光苹果大小那个量。 哦。 就是对居民有一个推荐是200到400克，一个国光苹果呢，一个富士苹果吧，相当于260-270克，所以我们每天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话题放在秋天呢？就一个刚才季彤老师说的，这个季节感觉干燥了， 对， 还有凭我个人的感觉，我总觉得秋天的水果特别甜， 是， 就它比好像比过去那个几个季或者冬天，更可口。 它那个正当季有好多水果。 对，秋天吧，秋天是水果最多的，就是在8月15的左右。你看，8月15除了吃月饼，像石榴、苹果、梨呀、 枣， 像哈密瓜、枣，都是在这个季节。以前我们小时候就说，除了吃石榴，然后吃柿子、李子、栗子、梨， 这 一说就一串。 对， 好像这个季节都是在秋天。 是，哎，你们就瞧那栗子啊，栗子它属于水果，如果干了以后属于干果啊。这个 它也属于淀粉类的坚果，但是民间他觉得反正是这季，你看我们老说五果为助，其实他也不，他就把果实通通的也放在这里，因为秋天嘛，所以也无所谓。 哎，这个这些水果里边，它的营养成分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大量的维生素， 对， 另外还有这个食物纤维，这个吃到身体里以后，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很好的营养。您比如说就这梨啊，这梨呢到秋天应该说是就是新下来的啊，新的那个新成熟的。前些日子我还上郊区去啊，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个梨园里边啊，那个梨 都 差不多了。 哎，现在种梨好像还挺科学的，还都拿那个纸袋子呀给包起来， 看着很讲究。 没错，这个梨这个东西啊，我就听老辈人说吃梨啊，你得看这有一些方法，这个梨说这个，比如说它属于梨，应该属于那比较凉性的。 凉的，其实大部分水果 还是偏凉， 嗯， 就是嗯，水你看肉羊肉一听就热性， 对， 但水果偏凉的就比较多， 嗯 嗯，梨也属于是吧？它最大的好处就水分多， 哦、 相对于苹果，你看这样想，相对于苹果或者香蕉，那梨的水分一定要高于它们， 嗯、 所以适合秋天。老说梨它比较润燥啊，或者止咳呀、啊，就按以前的、 嗯、 像我们的中医的那种说法， 嗯， 煮点水啊什么的，其实它还有这个效果。 嗯、 而且梨的品种吧，在北京可能我们就先听蔫梨呀、啊、什么。雪花梨啊，那我跟您说，这梨吧，就我能现在能想到的啊， 嗯、 都特别的多， 是吧？ 像蔫梨、雪花梨、什么秋白梨、金川雪梨、苹果梨、京白梨、鸭广梨、南果梨，甚至像什么巴梨、茄梨，就新疆的香蕉梨， 嗯、 就单一个梨的品种，就与我们学员如果要是认识的话， 嗯、 也够他认一会儿的， 是吧？ 对。但无论它有多少品种， 嗯， 它总体的从营养和功效来说差不多， 哦， 就它都属于梨，它都属于这项， 嗯、 都含水丰富。 嗯、 还有一个，就像您说的，实际上它那个在皮的那个层面， 嗯， 膳食纤维最丰富， 哦， 就是它里边也有，但是它从营养密度来说， 嗯、 应该是。皮和皮里肉外那部分， 您说的这皮就是它那个表皮， 是吧？对，但有一个不能误解， 哎嗯、 就是不是说食物越粗糙纤维越丰富，这咱们有。但梨它确实水果皮，就包括所有的水果， 嗯、 像李子呀、苹果呀， 嗯、都是 而大家就梨的密度比较。 对对对， 最起码皮里肉外。 对， 可有的朋友呢，他吃的时候呢，他比较纠结， 就把梨得把皮削了才吃、 啊。我见过一个削梨的利器啊， 嗯、 真能说利器、 嗯， 特别特别方便。 嗯， 把梨放下去就一转， 然后 就分分秒秒， 那皮就都削下去了， 那梨就成了菱形的了，那个都见棱见角，就把皮削的特别的狠。 嗯， 实际上我当时觉着没有那个必要， 是吧？ 就削的。浪费呀、啊，最起码也 是。对对对，就 是 你把它清洗的充分的清洗干净以后， 啊、 就可以直接入口了， 啊、 可以吃了。 对， 当然可能带着皮的时候，从口感上来讲呢，略微的哈、 啊，有点 有点这个小涩味儿啊。 对， 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哎、对，你像一般我们说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中秋的时候马上就快到了哈、 嗯， 还有半个月。中秋的时候，像葡萄也是主角是吧？ 对， 那个皮我真见过人呀，就是人特别有极端，一种人就是边吃边浪费，就吐的比吃的还多， 哎、 尤其像石榴。 对， 他就没有那耐心， 嚼一嚼就吐了。 哎，再有一个葡萄也是吧，连皮带籽就吐了。也有人过分，我说的过分就是、 嗯、 听到哪个信息，觉得籽儿好啊，花青素 啊，然后 就 是就 把籽儿也吃， 嚼不动也使劲嚼那籽， 咔咔咔咔把籽儿也嚼， 特别难吃。 那籽儿很涩的。 对对对，就是它虽然含有花青素， 嗯、 但是您一个籽儿一粒籽儿，可能把您一串的玫瑰香。这么好的葡萄就破坏了， 嗯、把口感给破坏了。 对，我们既不要扔的太多，也不要太教条。我、 嗯、就是实际上就是咱当然说梨就转到葡萄啊，这葡萄的皮儿也是能吃的。 对对对对，完全可以。 籽儿就没必要非给它吃了。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为什么好多葡萄籽儿那花青素它是由保健品作为替代， 嗯、 实际上它还真是说。人他再好的东西你得有一个承受口感， 哎，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吃葡萄的时候皮还凑合籽儿就算了是吧，要不然你不要了。 哎，这是一个说梨啊，一个说这个葡萄，还有这个咱们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枣、 嗯、哎，大枣， 大枣， 大枣这个季节还真是行，我看今年下来了好多小长的，就真是枣弧形的枣、 嗯、 它还比较甜脆。枣最大的好处啊，其实它水分肯定不如梨， 对 啊， 但是 甜 度高， 甜度高，而且它还是比较有季节性，就这种脆枣。 对， 你看其他的季节我们可能会吃干枣， 能吃那干的， 哎、 嗯， 但是从维生素 C 的补充上，我觉着，当然它不会在身体里累积，它会随时的就是排泄或者利用了。 对、嗯， 那您趁这个季节，新枣下来的时候。买点吃，他不敢说多吃、 哎，对， 因为有的老年朋友吃完那脆枣吧，他可能是牙口不好或者怎么样，他老觉着胃里咯咯喳喳的， 这可能咀嚼的不够充分， 不够充分 啊，这胃里边可能消化就不太好。 对对，就有一个典故叫囫囵吞枣哈，特有意思。有的人说吃梨对牙好， 哎， 对胃不好， 对， 因为它可能凉嘛比较， 对， 完了枣是 对 脾胃好，对牙不好， 结果呢 直接吞了枣， 吞了就更不好了， 梨也浪费了， 对 牙好，吃一吃就吐了， 嗯， 别伤胃那感觉。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们作为食品来或者做营养来讲。不科学、 嗯、哎，就是枣啊，枣实际上它里边的这个维生素 C 还是量比较大的啊， 嗯， 而且像什么安神呀、补血呀，这也都是中医的。 中，您说的对了， 哎、都 那个就是中医的一般的讲究。对， 哎，在咱们北京呢，再常见的就是苹果啊，苹果这个季节也挺多的， 挺多的， 品种也挺多。 而且苹果吧，它不是那么，它属于物美价廉。 嗯， 你想，我可能过了这季不会吃到脆枣， 嗯， 石榴都很有季节性。 对、嗯。 但我觉得一年四季我买苹果都不困难， 嗯， 所以苹果显得更加长。那这个季节可能再往后一点，就是接近冬天的时候，可以存点国光苹果。 哎，它可以存的。 啊，对对， 实际上咱们 小国光。 对， 你知道吧？ 对，这家里过去呢都会去存一点哈，但是现在呢，您就去那个市场上去买就行了，因为 买新鲜的、 就是。对，它就是储存在大冷库里边，然后随时都可以拿， 嗯、 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国光苹果有一特点， 嗯， 就是我们现在吃惯了那些特别高的就。就挺讲究 的 吧啊，其实国光苹果它特别小，但是它酸度就吃着比较酸，实际上它维 C 含量也很丰富， 没错。 再有一个国光苹果，我为什么说它经饭啊、 嗯？ 可能黄香蕉什么的，您放一段时间它就有斑了。但国光苹果越放，它就水分流失了一点， 对。 但是它味道更足了， 对， 它也不容易轻易不容易坏。 口感上还是那个脆脆的那种。 嗯，而且它便宜。 嗯。哎，这是苹果啊，苹果也有好多的品种，这个您也可以选择啊，这个来吃。再有一个就是柿子，柿子也是在咱们北方的产的比较多吧，应该说。 再冷的时候也可以冻一些。 哎， 嗯， 柿子也应该是储存的比较时间长的水果吧。 啊，对，但是柿子它并不是特别偏凉， 嗯， 就是 哦， 嗯，就是涩的时候吧，吃完了肠胃会有不好的， 得让它熟透了。 哎，对， 嗯， 熟透了。 咱们过去讲懒柿子。 啊，对对对，现在有人说的，没有食物相克这么一种说法了，已经被批判了。 嗨、嗯， 但是说像柿子跟螃蟹，因为它都在中秋嘛， 嗯， 所以我们就提一下，说柿子跟螃蟹一起吃，它完全跟相克不搭不样，不是相克的问题、 嗯，是什么呢？ 但是呢，它吃完了以后呢，它会。感觉到胃确实不舒服， 对， 那怎么办？其实您想想，也没有人这么搭，因为这两个口感不搭，哈、 嗯， 所以您中秋的时候，比如又吃螃蟹了，吃月饼了， 嗯、 再吃柿子，它不是相克的问题，它不是特别搭，那您可以放一点，或者晚上你隔一段时 间 再吃就可以。其实这几个东西都挺好的。 对，柿子的话，那个就是成熟透了的柿子， 嗯、 那个柿子的皮能吃吗？ 啊，能吃能吃， 也能吃 柿子皮，但是啊，它有点太糙了， 有点涩， 有点涩，就是懒好了的，即便特别甜的， 嗯， 反正我有这种感觉，始终不会让你感觉咽的时候那么顺， 嗯， 所以它没有那种那个皮那么 好， 那可以不吃， 要不然就算了啊。 再有一个，那柿子剥开了以后，里边哈那个软软的那一里边，它里边也会有籽儿。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吃，嗯、我 特别 爱吃那个大软籽儿、啊。 您可能说的就那种软的吧， 对对对， 那个皮稍微的粗一点，但是您知道就那种小高庄的柿子， 嗯， 就它很甜， 嗯、 高高的黄黄的、 嗯、 那种柿子，那皮绝对没问题。 哦，那就可以直接吃。 它是主打的，整个柿子都是脆的。 哎， 所以那个皮就算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对，而且这个柿子里边吧，它还有好多那个。番茄红素，除了维生素以外， 您提醒了，番茄红素大部分它存在于这种黄色的水果当中，或者绿色的蔬菜、绿色的水果。 哦、 那这种柿子不是颜色就告诉我们了？ 嗯、 番茄红素它在体内，就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嘛？ 对， 像我们这样经常用眼的话，吃一些橙黄色的或绿色的蔬菜， 嗯， 还是有必要的。 没错， 嗯、 哎，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也是。嗯，老北京其实有好多院子里自己都可以种， 嗯、 然后结的那个果实又大又漂亮啊， 嗯， 这就是那石榴。 对， 石榴的话呢，这个它的里边的这个果实， 它和其他的这几种水果它有所区别，它是一个外壳的这个皮里边包的是、嗯、是那些小的 小 的果实， 一粒一粒的， 一粒一粒的，对。 其实石榴要真正是特别成熟的品种好的、 嗯、 糖分也不低， 哦， 就是嗯，有的或者血糖高一些的朋友觉着、 嗯、 石榴没有太大问题，其实、 嗯 口感好的，您就想越甜的吧，这种东西，石榴的也挺甜的。 这石榴是酸甜儿。 酸甜儿， 嗯， 对，它有一个问题，大家不太喜欢它，就觉着它吃的比较费劲。 嗯。 其实它维 C 含量也不低， 嗯、 也是一个算就在水果里的鲜品里头算一个比较上乘的，就是好一点的、讲究一点的。 对。 那个石榴，它必须维生素、有机酸。 对， 这些它都还是可以给人体补充一些营养素或者那个微量元素的， 嗯， 可以尝试着吃一些。 对，哎，这个是这个石榴，石榴这几种说的甜甜的呀什么的，这都比较这个容易啊，这个直接就吃了。还有一个水果， 嗯、 其实老北京的话吃这个东西的话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山楂。 嗯啊、哦，对对对， 一说起来这嘴里啊， 对对对 就可以，甚至可以冒酸水那个感觉啊。 山楂其实维 C 含量也很高很高的，但、 嗯、 它就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季彤老师说的， 嗯， 真的是有点酸。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 直接吃的话稍微的费点劲。 但是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提醒的，就是、 嗯、 好多老年朋友愿意给自己或者孩子。煮红果、 哎， 煮红果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太能放糖了。 哦， 我试过，一半一半、 嗯， 就是你比如说一斤山楂搁半斤多的糖，您吃的时候未必感觉就是那么甜， 还是酸的。 就那个，我现在觉着就没有比那个红果更吸糖的东西了。 嗯、 所以如果您真要是觉着红果这季节好。然后想煮一些，煮的时候别放糖， 放 效果不 冰糖， 冰糖也不显甜、 哦。 您就煮的时候该怎么煮怎么煮， 嗯、 最后给它已经搅成了就是类似于冻的那种，或者您感觉像温、 那个、 就是像红果了， 嗯， 那煮好的以后吃的时候再放一点点， 就是别 冰糖、啊、 别在煮的时候放大量的糖， 对对，随 吃 随加量会少很多很多， 哦， 而且有的老年朋友这个季节时候加一点。红就是枣的蜂蜜， 嗯， 或者是荆条蜂蜜啊， 嗯、 桂花蜂蜜， 嗯、 跟那红果或、 嗯、 跟那个红果、 啊、 少放一点，这样口感也有了，不至于糖太多。 哎、 现在那个白糖啊，不吃它没有问题，吃它挺麻烦的。 对对对，哎，这咱们刚才说了推荐的这么几种那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秋季的水果， 嗯、 其实现在刚才徐静也说了啊，一年四季咱们其实好多的水果在市场中能见得到， 都有了。 哎，你像什么猕猴桃啊、柚子呀， 哎对对对， 哎什么橘子呀、什么哈密瓜呀， 对 啊、哎对，其实各种水果您可以吊着样的吃啊， 每天换一样都没问题。 没错，品种非常的丰富。 嗯 啊，再有一个刚才就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食用的方法。啊，包括前面这个梨啊，苹果是吧？其实不光山楂啊，这两种像梨、苹果、枣，都可以煮着吃。 啊，对，梨、苹果煮啊，现在也有人蒸，就 蒸 水果或者煮水果， 嗯， 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对于不能直接啃着吃的人来说， 嗯， 它是一个好的方法，比如。产妇啊，或者老年肠胃不太好、不贪凉的人， 嗯，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像维 C 呀、啊，确实还是有破坏， 哦、 因为维 C 本身就很娇气， 哦、 那你加热它就会有损失、 嗯。 我的意见就是说，能直接吃的朋友别费那一道手续， 就直接吃， 就直接吃。 啊、 对，对于特殊人群来说呢，就煮一煮，像微量元素啊，它不太怕热， 是， 但是维 C 还是有点焦虑。 哎，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煮那个叫水果茶，哈哈 啊、 煮这几样水果，然后加在一起以后，再加上一点茶，红茶呀什么的， 啊、也可以。 哎，煮这个水果茶是不是也可以？ 啊，也可以。其实那个像煮苹果的时候，就说你已经煮了， 嗯， 我倒是觉着可以把那苹果煮到泛黄， 哦、 就特别软。我昨天才做了一个大枣肉。 嗯， 山楂肉， 嗯， 苹果这几个放在一起煮，然后我就使劲多煮了一会儿，煮到那个苹果那个变色，特别是青的嘛， 对， 变成黄的，加点冰糖也行。 哦、 那个汤就是 很好。 如果像比较胖的朋友哈， 嗯， 别加糖， 饭前喝一碗。 哦， 哎呀，那还真的，我觉得饭能少吃好多。 你看看啊，这还可以起到减肥的作用。 不是，有的朋友说饭前吃水果不好吗？ 嗯， 其实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五点下班， 嗯， 你在四点半左右的时候吃一个水果， 嗯， 有两个好处：第一，路上不至于特别饥饿； 哎， 第二。绝对晚饭可以少吃 它占了地儿呢。 对对，占了点地儿。 哎，这个饭前吃水果是稍微的多提前一点， 多提前， 啊， 别吃完 是 个， 别说饭已经摆在那儿了，好了，我先吃点水果吧， 啊， 然后再接着吃饭，那样是不太好啊。这是也是一个食用方法的问题。 嗯， 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朋友 吃法 是什么呢？榨汁儿啊，这个到处都会有那个鲜果榨汁这样的啊，你包括到外边饭店去吃饭，包括哎，包括现在街上卖东西卖水果的这个小贩，他都会有一个机器啊。你看我们这个楼底下就看有卖石榴的，他不光卖那个整个的石榴啊，这不是有些人觉得吃石榴麻烦吗？他把石榴给榨成汁儿，一瓶一瓶的在那卖那石榴汁儿，哎，或者是那个甘蔗给它榨成汁儿，甘蔗汁儿。这榨汁儿的这个方法是 榨汁 是不是营养损失就少一些？ 榨汁有损失，它其实说一接触空气， 嗯， 它就会有营养素损失，这个不用怕，这是一个事实，谁吃都一样。 嗯， 对，那直接吃可能会好一些。 嗯， 榨汁儿我觉着跟削皮的或者说跟煮水果都是因人而异。 嗯， 你要喜欢吃榨汁的呢，就是在外边买的这种榨汁的，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吃饭， 嗯， 我就所担心的是它这里边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榨汁， 嗯， 还是添加了什么样的东西，从色彩上比较漂亮。 哦， 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无意当中去吃这个西瓜汁，他以为鲜榨的呢，结果他用餐巾纸擦了一下， 嗯， 他居然觉得餐巾纸上那个红就特别不正常。 哦， 实际上他就觉得怀疑有没有色素之类的问题。 哎， 所以我就想，您要花40块钱或者甚至50块钱买一扎鲜榨的果汁， 嗯， 那我得买多少苹果呀？ 哎， 您得确定您那个是不是他在后厨直接榨出来的。 实际上榨出来那果汁里边他也要加水啊什么之类的。 加水，他万一再加水还行，要 加 点香精和色素就我们就不值当的。 那有的朋友说，我们家里我买一榨汁机，我来榨汁。 嗯， 那么我是榨汁的时候，我是整个的这个水果，就当然除了那个不能吃的那部分，什么籽儿啊、核啊，把它去掉。我是过滤一下就喝那个清汁呢，还是说把那个果肉什么的都混在里边一起喝？ 混在一起。现在新的就是新的品牌的，它都叫料理机啊， 嗯， 或什么。它比如说你买五样东西放在里边， 嗯， 它出来一杯什么也看不见。 哎，嗯， 就这一杯就是一杯，稠稠乎乎的。 哦， 那可能是它还有一个好处，除了它摆那个渣子就含膳食纤维，有的说， 嗯， 或者。就全废掉了是吧？ 嗯， 它这不是，它全在一杯。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榨汁要比直接吃能多出一倍以上。 对，就是你自己那个有时候自己嚼啊，包括那个果核，你啃到一定程度你就啃不了它了， 对， 是吧？ 就是小孩特明显不爱吃水果吧，他一个苹果不吃，苹果榨汁得加水，因为它比较滋密。 嗯， 就你要给它榨汁以后喝一杯它不困难。 哎， 榨汁的好处就是能多吃。 哦， 榨汁的坏处就是破坏一定的营养素， 因为它接触空气以后它有一定的氧化， 有利有弊。 嗯，哎，这个对于水果来讲呢，我们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呢必不可缺啊。当然，吃水果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不是 啊， 就一天一个，像富士苹果一天一个，手握着这么一个大的就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大的量吧， 嗯，大。尤其反对女孩子用水果做减肥，她，就吃苹果，完了是减肥，最后晕倒在卖水果那个摊位前。 她的这个营养没有那么全面， 还真是。为什么这么多食物就得是综合搭配才好？ 哎，不能。